今天是2021年的9月21日啊，中秋节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78日啦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咁啊，今日咧本来就是快必蓝田嘅战友德森啊，同埋云吞面去探下快必嘅。啱啱赶到落船，翻屋企过中秋嘅 SB 咧就好有心，举手探佢。於是雲吞麵咧就首先讓佢去啦咁樣。咁啊，今日咧 SB 同埋德森咧約好9:30喺荔枝角度等嘅。SB 咧佢仲好穩陣，琴日咧經已打咗電話去 check， 確認咗探訪名單有佢個名。點知摸門釘嘅事咧又再發生啦！佢去到登記咧，職員喺系統上面 search 咗一大輪，發現名單上係有名，但係標示咧係被 block。邊個 block 佢咧？點解 block 佢咧？咁啊真係唔知啦。咁啊冇計啦，世事難料啊！呢樣嘢真係。咁啊 SB 就搖頭嘆息，而信佛嘅佢咧，唯有講句一切隨緣啦。施主就先行告退啦。於是雲吞麵又去替補，即刻飛車去會合啊德森。佢哋11:00登記完畢，可能係中秋佳節嘅緣故啦，所以都好多人好熱鬧嘅。他們站在外面都等了3-4小時，終於可以排到進去探訪等候室，裡面呢都是居水馬龍的，不過職員呢人手充足，所以探訪流程呢都算是很快手的。他們等了大概45分鐘左右呢就聽到叫號碼了。快必今天就在3號窗的德森和雲吞麵在門口等進去的時候呢，就望到快必在1號窗後面等埋位，巧遇白鴿前主席啊，咁啊兩位就有講有笑啦。快必仲鬼咁興奮咁添，咁啊開始正式計時啦。快必話見到雲吞麵都估到 SB 今日又係摸門釘噶啦，佢話經已入咗個名俾佢噶啦。而家咧又係另一單超紅事件啦，咁啊唯有聽日再同福利官去跟進啦。SB 嚟唔到探佢咧，最唔開心嘅原來係隔離左右嘅政治反朋友啊。因為他們很期待知道哪位高人呢幫 SB 卜卦，快必說他們很多個無啦啦都給了時辰八字他，快必說跟他們說了，喂，都說自己的大佬是信耶穌的嘛，卜卦又不是改名一定幫到你的嗎？雲吞麵還笑著這樣說，喂，個個政治犯都找高人去卜卦，一陣搞到他們又觸犯國安法，或者告他洩露國家機密，喂，那就甩碌啊，咁啊放心啦，高人一定會卜到自己幾時有事，同埋幾時會化解嘅，咁先係高人啊嘛。好啦，咁啊德森咧就受託啦，轉告俾阿快必聽。舊年7/1佢被告非法集結啦，而家案件咧經已完結噶啦。當日幾個人力嘅朋友咧已經係被聯絡，可以攞翻自己嘅物品啦。而快必亦將會有差佬咧去荔枝角揾佢。俾翻佢一套解放軍官嘅戲服啦、電話啦、鞋襪等等嘅物品，所以咧，如果有職員話俾佢知有差佬要見佢咧，就唔使驚係再告另一宗罪咯，俾嘢佢啫。今日咧就係快必喺船上嘅第二個中秋節啦。對於船員嚟講咧，冇咩特別氣氛嘅。不過船員咧今日每人咧都會有一個冇蛋黃嘅齋月餅，聽講咧就係由智聯政院提供嘅。在大棒的船員呢還會多一隻雞髀，亦都有教會會送一個 禮物包，裡面呢有旺旺仙貝那些這樣的零食啦，那就經已非常感恩的了。他說今晚過節呢晚餐是梅菜扣肉，那就快必說之前那些扣肉呢就不是很夠淋的，梅菜呢也不是很多，不過都給多次機會再試啦、而希望中秋佳節快必今晚吃的扣肉淋一點，梅菜又多一點啦。好啦，咁啊又系幫阿快必咧回覆一下筆友仔嘅信先啦。第一位咧就係認知啊，喂，你 send 嚟嘅祈禱會祈禱事項咧，令我非常之痛心嘅。不公義嘅事咧係遍及中共治下嘅所有地方啦。香港人自欺欺人，從來咧都冇吸取歷史嘅教訓。80年代尾、90年代初都有移民潮嘅，而家嘅移民潮咧更加係屬於流亡式添。咁啊～走得就走啦、好啦，無心睡眠，你俾我嘅四句詩咧，同大家分享。每日無悔度一天，心靈平靜無漣漪。黑夜過後復黎明， 雨过天晴，旭日升。咁我亦都回复你六句先吓。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咁你明唔明呢六句诗嘅意思呢？有好多武林人士咧，都系误会咗嘅噃。狮子生活频道咧就好正嘅，狮子自己画咗一堆新闻俾我。嗰、那个核突阿姐咧，我见真都笑嘅。而全智贤做嗰一套咧《雅信传》，我都知道。虽然咧而家冇得睇，我好早咧就经已睇阿全智贤噶啦。二十几年前《捉不到的恋人》咧，其实系好正嘅。但是他今天的样子就不是很自然了，而我比较喜欢就是经已自杀死了的李恩，就都很阴功的。有同路人发了三套阿富汗电影推介，很贴切现在的国际形势，如果再有多些好东西继续寄入来给我，喂，多谢先。有一大沓五颜六色的心意卡，相信是健康讲座街站收集的，有阿东啦、阿 Kate 啦、阿乐富的 Joyce 啦、蓝田阿华啦、黄大仙 Kenny、 丽晶花园的街坊，还有我看不到你的名字的朋友，但你们的心意呢我全部收到的，无言感激。趁着中秋佳节，快必话跟大家讲一句，但愿人长久。咁有時間嘅話咧，大家多啲寫信俾快必啦，話俾佢知今日中秋咧有冇食月餅啊？咁有冇睇到月光啊？你嘅心裏邊又掛住邊個咧？你哋嘅來信咧對快必就係好大嘅支持同埋鼓勵嚟嘅。來信咧就可以寄到九龍灣宏光道7號興力工業中心619室。如果想寄俾傑斯咧，係都得嘅噃。今日快必喺開往拔摩島的輪船上面咧度過超過一年啦。呢一趟旅程咧漫長而且遙遠。加上訴訟咧風高浪急，所以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同埋鼓勵嘅。希望你哋可以 subscribe 佢嘅 patron， 多啲 share 出去。喂，仲有咧喺赤柱嘅師叔咧都要你嘅支持嘅喎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各位中秋節快樂，聽日再見。